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7: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 B 站的知名 UP 主播韩小木，欢迎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又见面了。 然后小木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同样来自 B 站的美妆区 UP 主殷少，欢迎殷少。 Hello， 大家好，我是殷少，是 B 站美妆区的一名 UP 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那今天请小木和殷少，我们要来聊一些什么呢？其实进入到冬季，每一个非常爱美的妹子们，可能都会想如何在寒冷的天气当中依然保持的美美的，然后我出席不同的场合，比如说日常出街啊，或者是参加的姐妹聚会啊，或者在舞台上表演节目，都应该化一些什么样的妆面呢？都有哪些就是带一点二次元气质的美妆小技巧呢？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那其实我们知道殷少也是这个在 B 站投稿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对， 然后我就是在家翻那个殷少的投稿嘛，发现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殷少其实也有做过一个视频，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秋冬季的美妆小技巧，然后把它偷偷的扒下来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的。 什么？你让我配就配啊！ 哎呀，让你配就配呗，啥你不知道吐槽我？哎呀，配好了，给你买个新皮肤。 行吧。好，那么这期视频是由我给大家配音的。不过在这之前呢，我要先说一声，我之前没有看过什么美妆视频，所以对这里面的什么术语啊什么的肯定也不懂。如果说的不好的话，大家轻喷啊。现在殷少拿了一个毛刷，然后还有拿了一盒粉，应该是粉色的，色号什么的呢我也不太懂，就叫它粉色好了。然后拿着这个毛刷蘸了粉之后，在脸上擦过来擦过去，大概是想除去脸上的油。反正我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是除油的。现在呢，又换了一盒，黑白粉嘛，这是换了一个细一点的毛刷。不过这次呢是在鼻梁上，大概是鼻梁这个地方可能出油量比较大吧，然后多进行处理一下。现在换了一个稍微淡一点的粉色和一个比较粗的毛刷，在颧骨这个地方重点描一下。大概是好吧，额头上也有，鼻梁上也有。现在呢是做了一个全脸大扫除，应该是想把所有脸上的其他杂质都擦掉吧。不过这个毛刷倒是跟我家的那个刷油锅的那个刷锅的刷子有点像。好，现在是画眉毛。眉毛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着重的表现一下，因为眉毛一定要画的要翘。为什么要翘呢？因为翘了之后，好吧，我编不下去了实在。好，现在又掏出了一盒粉，这盒粉呢有三个颜色，分别是土色、土色和土色。其实我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来，就是一个深一个浅而已。为什么画个眉毛要用那么多笔啊，那么多颜色？好，他现在拿出了一支 可以旋转出来的笔，在眉毛上应该是画一些细节吧，我感觉。现在是拿这个有点像铅笔，这个像削的那种铅笔。 好的，看完了刚才这个小小的视频，殷少请的这位来解说的胖虎同学，是不是平常对美妆这一块是完全不了解的？ 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就是 一无所知， 眼线笔跟眉笔都分不清楚的直男。 所以就是刚才给我们做这个一个介绍也是非常难为他了，是不是？ 对，非常难为他了，他真是就是很懵的在看我那个视频，然后再配的音。 然后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弹幕当中有很多小伙伴都说哎呀，那我们一群男生就是来看这个美妆节目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没准儿就是以后比如说那个买一些化妆品送给自己的妈妈呀，或者是女友啊同学啊，没准就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就是面临抉择的时候，其实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比如说各种化妆品都是做什么用的，然后每一个化妆品都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还有大家也知道就是一般化妆品来说都会有琳琅满目的各种色号如何选择，而且大家也会非常好奇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小木今天是以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刚才我们也说嘛，就是进入到冬季就是女生的皮肤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这个就算是一个错误的 示范了，你这是属于一个失败的案例是吧？所以今天是以身说法了， 今天就殷少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正确的护肤。 哎，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那个殷少也会在美妆之余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冬季的一些皮肤护理方面的小小的技巧。 是的， 所以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妨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或者是我们的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3，我们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对这个美妆护肤领域非常有研究的韩小木和殷少，欢迎两位。 Hello，大家好。 那说到这个冬季美妆，我们就从不同的场合来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我们可能日常当中更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比如出门上个班上个学这种比较日常的场合， 是， 而且就是依据妹子们不同的气质打扮可能也会有一个细化的分类，比如说像是 比如说是如果去上班呀或者去面试啊，肯定要化的会比较素一点或者比较精神一点。但如果是比如说见男朋友、 你确定比较素和比较精神是一种状态吗？ 在家长眼里就是所有的额头露出来，整个人打扮得非常精神，然后不要化比如说过红的腮红、过红的口红那种样子。对我来说就算是比较素了。但是如果比如说跟闺蜜逛街、跟朋友出去买小裙子，或者是见男朋友，或者是出席一些比较正式就是比较隆重的场合的话，可能会画的稍微浓一些， 就是稍微俏皮一点。 对，都会不一样的。 其实小木是不是平常来说一般出门逛街什么的会打扮的偏可爱为主吗？ 会稍微打扮一下， 就是会偏软妹型为主吗？ 差不多，就看是去什么样，去要去怎么样。比如说要去买运动鞋的话，肯定不会说是穿一个罗裙出门去买运动鞋，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去一些非常可爱的场合，一些店里拍照啊，或者是怎么样，肯定会更多的打扮一下。 所以也是要和当天的一个整体的穿衣打扮的风格要相配套。 对。 那殷少，因为我第一次见殷少，也觉得殷少是一个帅帅的、酷酷的，就是带一种比较冷艳气质的女生。那平常是不是化妆来说，也是比较喜欢那种帅气一点的颜？ 就相对于说，我的眼影颜色会更加的丰富、大胆一点。然后因为本身没有眉毛嘛，所以我的眉毛就可以根据我当天的心情，或平眉或挑眉，就是或者是韩式眉或者是欧式眉都可以任我来 伊莎老师，你为什么会没有眉毛？ 因为我喜欢不同的眉形啊。 没关系，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个没有头发，一个没有眉毛。开个玩笑，开玩笑。所以其实音少还是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些稍微大胆点的风格。 对， 但是平常妆容的风格可能还是以这种比较，稍微带一点酷酷的这样的气质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偏成熟一点，我感觉 就是偏成熟一点，然后比较中性一点那种感觉。 大家听到了心碎的声音，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直播间。其实今天大家也都是从家里带来了自己的美妆家当，同时我们也是请出我们今天的重磅模特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的齐越老师， 我们的齐越老师。所以你看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三位妹子都非常好看吗？然后这个现场化妆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残酷，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三位齐豫老师作为我们的一个模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殷少小莫用这种专业美妆博主术语来形容下我们齐豫老师的一个面部五官结构怎么样？ 这个交给殷少老师。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打完底的样子。然后呢， 哎，真的很像你刚打完底的样子。 然后这个才是我打完底的样子，是没有眉毛的。这个是 过于现实。 对，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最难看的不是你没有化妆，而是你打完底然后脸上没有任何色彩的时候，是就没有血色的时候是比较难看的。所以说彩妆这块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觉得齐豫老师有先天的优点，就是他的脸型其实是非常瘦的这种脸，我觉得好像上妆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对，但是你看这个做的也有点问题嘛，它不对称 啊， 就肯定是像人的脸有时候也会不对称，就得要靠什么阴影啊侧影啊一些手法来给他。 哇塞，真的，仔细看，仔细看一下齐豫老师的脸是稍微有一点点 左右。这个鼠标垫是不太对， 可能你这个鼠标垫说是不是为了图便宜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模特。所以其实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示范一下怎样用阴影稍微修正一下这个模特的脸型啊。而且我们齐豫老师的眼型呢，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圆？算是长圆眼吗？ 算是死鱼眼吧。 喂， 很多以前超人的粉丝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们也是认可的。 是，那我们今天就辛苦我们的齐豫老师，辛苦一下啊，当我们的美妆模特。那首先要来给大家示范的第一个妆面，我们就先从这种冬季比较有温暖感的软妹妆容开始，好不好？ 软妹妆容， 那这个小鹏应该是比较擅长的， 比较适合网骗。就像我平时可能一把年纪了，要是比较想让自己可爱一点的话，年纪肯定是没有办法倒退的，但是可以从化妆上面让自己比较符合当下的审美啊， 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是的， 当然木哥的颜在我心中是就是非常能打的。 哇，这么商业互吹的吗？ 没有没有，真心话。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 现在是一个打完底的状态。 对，现在是一个打完底的状态。首先软妹想要可爱的话，眼睛要布灵布灵，要很大。 所以你二位也是先从眼妆开始画、 这个、对，然后第一点想让眼睛大，最关键一点就是双眼皮贴。 啊、哦，双眼皮贴。 像我比较胆小，就不太去敢去做一些，比如说割双眼皮啊之类的。所以我已经几乎试遍了全网的各种各样的双眼皮贴，像这种它是双面胶款的，它是一个白色，接下来之后两面都有胶，它会把那个眼皮粘在一起， 是 它就会变大了。然后这种呢是偏透明款的，会比较自然 一点。自然一些。 然后这种是浅肤色的，它的粘性也会比较强。 哎，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说男生最无法接受女生什么样的妆面，其实有一点就是说非常接受不了，就是露着白边的双眼皮贴。所以小木，你是平常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首先一个是你贴对合适的位置，然后包括你的眼影也要适当的打上去，然后还有就是你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双眼皮贴，因为有些胶性强，有些胶性弱，都会不一样。我是几乎把我能见到的双眼皮贴全部试完了 才找到了自己的这种 缩型的是我的真爱款。但是我的朋友有用不同的款，所以今天这些我都带过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可以做一些网上的攻略，就有一些教程会教你说是什么样的眼型适合用什么样的双眼皮贴，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人家的经验，还是要需要自己去试。 包括好像双眼皮贴买回来也有这种修剪的过程，就比如你把两头稍微剪一剪， 对对对对对， 让 有些过长了你就剪短一些。 哎，是的。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好，就首先要给他贴双眼皮贴。可是我们的这个齐豫老师他没有眼皮的话， 谁说人家没有眼皮，人明明就是一个单眼皮嘛。 我就只能拿这个水笔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要不要放到桌上画？因为好担心他的脸会崩掉。 像这种就属于贴完了欧式双眼皮的， 这个真的是欧式大平行双眼皮， 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眼睛大小会明显有一定的差距了， 明显这边就会显大一些， 感觉像是我打完哈欠之后两个眼皮不对称的样子。 然后这是大概是贴了双眼皮贴之后的效果，但是具体贴的长度啊宽度啊都是要根据个人的气质，你自己去考虑自己贴什么样最合适。第一点放大眼睛，第一点出现了，然后第二点呢就开始上眼影了， 上眼影了， 然后 所以我们只画半张脸就做一个 对 比，好不好？ 另外一边还有其他的妆容。 哇，还有其他妆容。好， 然后比如说眼影，大地色眼影的话，哦，首先要打个底，但是具体这个步骤，因为我平时化妆会比较糙一点，就是只追求最后的效果，并没有什么前后的步骤那么详细，就具体的还是要看音少那边音少老师的讲解了。 哎，音少平常比如说涂眼影的话，是会用专业的美妆刷还是用手指？ 就是我一般是用眼化妆刷去上一个基础的眼影，然后最后亮片是用手指来涂抹整个眼皮。 哇， 或者这样比较均匀。 因为看有一些美妆博主，他是直接就是我用手指把这个眼影抹匀， 然后这个就是上完眼影之后的效果，就明显起的这个双眼皮 还是有神了很多，大家要承认。而且就是小木很细致的给他画出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对， 其实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对，一般比较万用的妆容就是大地色嘛，然后美少女，如果是眼睛比较抛的，尽量不要在眼睛中间涂一些亮的颜色，比如说粉色呀，那些紫色的、蓝色、绿色， 我反省， 就会很容易显得眼睛更抛一点。音效老师点头了，看我说的对， 因为我其实是属于眼睛比较肿肿那一种的，但是我自从你知道就认识了一种叫梅子色眼影之后，我感觉我有那么一年吧，就一直都在用这个颜色。 可以，就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然后眼影画完之后呢，美少女的第二步，除了双眼皮贴能放大眼睛以外，就是卧蚕。 卧蚕， 对，现在很流行，就是卧蚕画会比较大一点，因为现在很多拍照软件都有美颜效果， 感觉没睡好。 如果像双眼皮长到眼睛下面，如果你卧蚕画的小，就可能有一些磨皮的效果，它又会看不到了。 而且有一些就是国外的女生非常爱美嘛，她们还专门会用一些就是小小的医美手术去给自己的卧蚕打这种卧蚕针，就可以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就是有一种笑眯眯的感觉。包括有的时候啊，我相信就是音少和小木有没有遇到过大家这样的就是疑问，说哎 UP 主你的眼袋有一点点大。 对， 其实好，作为女生好想说我们这个叫 卧蚕。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眼袋很大，想要去切除，但是其实那个还有一个地方叫泪沟， 泪沟 是完全不一样，到时候音少老师都会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那在小木画的时候音少来那个， 对，就是作为一个切身体会过割错的人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泪沟跟眼袋的区别。像我当时是觉得我的眼睛下面比较鼓、然后所以呢我就去割了一个眼袋，但其实我当时应该是填充泪沟，就是尤其像我们这比较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就是泪沟是非常明显的，它会让 你都是美少女啦， 就是会显得比较疲惫，就是尤其你的泪沟还有法令纹这一块，然后一旦它凹下去，就显得你整个人就像熬了十天夜那样。所以大家如果想做一些医美手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你要是要填充，还是要把它割去，还是说你要选择的是抽一些脂肪。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分清楚你的泪沟跟眼袋，就不要把你的泪沟当成眼袋给割走了。 所以那样会出现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 会，然后你就是本来这块是比较种种的比较有神，然后你再把它抽走之后呢，你就是等于说你底下就没有东西了，会显得眼睛下面更凹，就像黑眼圈一样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泪沟属于眼睛下面凹陷的部分，但是眼袋就像一个小袋子， 眼袋就相当于就是都会鼓鼓的，是这种发青的颜色。 好，那我们小木现在 在音莎老师讲解过程中呢，我已经给我们的齐玉老师画上了这个假睫毛，因为没有戴真实假睫毛，它是平面的，贴不上去，就拿眼线笔稍微画了一下。因为现在美少女相对比较流行的是下垂眼，就会显得水汪汪的那种小鹿眼很可爱。所以就是尽量把眼线这边可以往下走一点，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眼型不好看的话，比如说眼间距过宽，你会觉得像一只比目鱼一样，眼间距过宽的话，你可以这样画一个稍微画点内眼角， 就是在内眼角的部分也做一个相应的修饰。 对，它可以稍微就是 就起到那种开眼角的效果。 对。然后这个画完了，就基本的妆容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还有一步， 缺一步。美瞳。 美瞳，哎， 真的戴不戴美瞳是完全两个人的感觉。 是， 就是如果假如说现在这个样子是你没有戴美瞳的效果， 可是当你戴上了美瞳之后 这我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叫做怒目圆睁，有没有？ 你的眼睛至少有这么大，而且呢，它现在网上出了很多什么混悬款的美瞳，颜色非常好看。 所以今天齐豫老师戴的是一款什么样的美瞳？ 随便起个名字，假装叫深海蓝色之类的， 叫做深海人鱼，怎么样？ 贵族深海蓝， 就是这样。 哇，突然变成少女漫画当中的角色，有没有？ 美少女战士的那种画风了、 啊。嗯，是的。 好了，这样子一般这样子下来之后，你就左右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就刨除口红咱们不说，但是光看眼睛的话， 真的是美少女的眼睛有没有？ 但就会不一样，就是首先一个是卧蚕会加大眼睛，双眼皮会加大眼睛，美瞳会加大眼睛，然后再戴上假睫毛之后就会非常自然了。 嗯，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稍微上一点腮红了？ 要画全脸吗？要画全部吗？ 嗯，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美妆大师， 然后 觉得还可以加一些什么？ 对，然后如果是一般是像比如说日常秋冬妆容，可能会选择像殷少平时会用一些比如说橙色或者是暗色的粉，但是那个腮红，但是像我们一般上台啊，想要显自己可爱一点，就用这种芭比粉色。殷少是绝对不会用的这种芭比粉。 但我觉得这个芭比粉色很难 hold 住哎。 可是当它上脸之后，包括腮红上的位置不一样，它真的会不一样。当它上脸， 我觉得今天可以稍微上浓一点，因为会经过这个镜头，它会有曝光比较厉害一点，可以稍微上浓一点。 对，像我一般会比较习惯用手上，而且我比较喜欢的还有一个这种是膏状腮红，就它的质地跟口红差不多。 是的， 但是它上了脸之后涂开就会更加自然一些， 而且不太容易脱妆。 对，像这个就会比较适合，比如说舞台啊什么的，就显得会更加美少女战士的画风了。 而且这也是小木用的比较流行的一种画法，就直接打在眼睛下面的这个位置。 对，它打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效果，包括比如说如果颧骨高的人应该打在哪里，然后颧骨就是比如说脸比较宽 的 人 的 想让它显圆一点的人要怎么打在哪里，都会有不同的区别的。 那么在下半场节目当中，我们的殷少和小木继续会和大家分享几种不同的二次元妆容，我们稍后回来。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最近是不是经常看见这样的弹幕？这里这里怎么样讲究，那里那里怎么样讲究？讲究梗呢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对视频中的细节做出一些看起来很懂行的点评。当然更多时候玩梗的人是在把一些根本不讲究的事情说成是讲究，来制造一种笑点。这个很讲究，那个很讲究。讲究梗的起源其实很难考究的，不过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它出自一张子弹飞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和讲究有关的片段。虽然这部电影是2010年的，有些年头了，但在 B 站上可以观看这部电影并没有那么久远，所以什么什么讲究这种说法出自其中的说法很可信。 你看我这种说法就很讲究吧。另外还有一个梗，像讲究那种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的词汇或者短语，就会导致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视频的弹幕里疯狂刷屏。针对这种现象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一群一个叉叉怪。比如非常流行嘤嘤嘤的时候，就有一群一个嘤嘤怪，一群一个叉叉怪，这个梗很耐用，而且发育性很高。一群一个不仅能够代表强大的力度，还很有画面感，讲究。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啊。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刚才也介绍过了，是非常厉害的专注于护肤和美妆领域的两位 B 站的 UP 主，我们的音少韩小木，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在上半场节目当中，我们是以齐豫老师作为一个麻豆，示范了一个适合秋冬季的软妹二次元妆， 是的， 再给大家这个 展示一下。 刚才还加了一些，这是什么？ 这 叫鼻影是吗？ 鼻影和侧影，这样子一看，看这半边脸就立体了。而且他的那个 可以在这边展示啊， 哦， 这边 好嘞，他的这半边脸就立体了很多，你会觉得他整个立体起来了。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下颌过大，这边加点侧影，发际线过高，这边加点侧影，眉弓太平了，这边加点侧影，然后再加上口红，加上腮红， 而且 半张脸的妆容就 我们这个齐豫老师今天还是画了一个平眉，是吧？ 非常流行的平眉。 但是如果说比如自身的眉毛长得比较平，但是我又比较喜欢那种弯弯的眉毛，那还有办法改造吗？ 这就像音效 这就是 学习了， 对， 万年画眉高手啊。 对，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剃掉 啊，就是完全变成了手画眉。 对，还有一种方法呢，你可以就是用遮瑕膏，然后遮掉你那个眉弓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可以让它挑起来，然后在它上面再画你要挑的眉毛， 就是先遮然后再画。 对， 在男生们看来，就是他们会不理解，既然那个你要就是作为女生来说，你要画，你为什么还要先遮？遮完了以后再画，这不是费一道工序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包括我之前有次出那个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一个人物，他的眉毛非常挑，非常立，是那种比较欧式的大挑眉。但是我平时日常还要出门，我不想把我眉毛全部刮掉，我当时直接用的是那种医用胶带的肉色，把自己眉毛贴上，然后直接拿眉笔在上面。其实拍照的话像拍 cos，一般还可以后期修片什么的，是看不出来的， 是看不出来的。 对， 看起来还是比较真实的挑眉那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那刚才示范完了这种软妹妆，那我们再来第二个妆面，就是示范一下音少可能日常来说比较画的比较多的，就有一点点高冷女王色彩的妆容，好不好？ 好。然后首先呢，就是先说一下秋冬适合画什么颜色的眼妆。新手呢建议大家就是用大地色， 大地色， 对，就是浅棕深棕叠加不会出错， 不容易踩雷。 对，不容易踩雷，然后也是很容易就是掌握好的。 我也找了一个大地色的影盘，这是属于比较这个常规的大地色。 对，大家只有从浅色然后一直叠到深色就 OK 了。 但是我会担心啊，就是说我用大地色来叠加的话，会不会显得我的就是妆面比较沉闷呢？就会有这种担心。 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你都是哑光的大地色，你在上面就是眼球中间的叠加一点点，比如说金色的高光，就会显得精致了很多。 所以这是音少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 tips，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如果是选用哑光的眼影的话，不妨加一点点小小的， 对，加一点点高光。 高光 如果是你是肿泡眼的话，就不要加大面积的高光，这样会让你的肿泡眼显得闪闪发光。 就是看上去真的就是像一个比目鱼样子了。好。 然后说到色系的话呢，大家比如说掌握一些熟练度了，可以挑战一些棕红色呀，或者红色系或者紫色系的这种眼影也是非常适合现在秋天的，会显得比较丰富多彩，没有那么单调。然后也比如说像什么去看看枫叶呀，去看看红叶啊之类的，也是非常合适的。 也是非常适合秋冬的这种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对。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示范一个我今天眼皮上画的这种金棕色。 金棕色，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加一点点红色的话，也可以比较适合现在那种就是那种锦鲤鱼那种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是，那我们就请出我们的齐豫老师。 来，请出我们的齐豫老师。 七月二号 刚才七月一号已经退休了。然后今天就是这个眼影盘，我一般呢都是先用一个浅色打底。 哇，这个眼影盘好专业，好大只。 用浅色打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直接就上一个棕色眼影在你的眼皮上，那样的话就是第一步你的眼皮就已经脏掉了 啊。 对，所以我们 就是那种人。 然后我们上一个浅色打底的话呢，就是先给你的眼皮打一个底，然后再上眼影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看的过渡色。就像我们一般就是画那个画画也是先用白布一样。然后我们会先在这个眼皮这块打个底， 打一个底。 啊，虽然曲老师有点看不出来吧。 可以稍微给它打多一点， 打一个比较重， 其实颜色比较接近， 对，都是一个肤色，就是肤色的底， 都怪齐宇老师太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画一个那个浅棕色， 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已经开始说了土色土色，大地色多么的有意境啊，小伙伴们。 像我就习惯是整个眼睛都这么涂 啊， 但是呢你涂的范围呢不要太过超过于你的双眼皮儿这一块儿，就有的人很喜欢就是直接画到了眉毛底下，就造成整个眼皮都是这个棕色，就是稍微画一点点。如果你是圆眼睛呢，也可以适当的拉长一下你的眼尾。 感觉专业就不一样，都是上刷子，我都直接用手 原生态。 也可以在你的下眼尾部分画一点点，但是如果画太浓的话呢，就有点像烟熏妆。 但是像这种稍微带一点酷酷气质的这种妆容的话，是不是还是眼型会以长眼型为主？ 对，长眼型可能会显得这人更加的比较高冷一点， 比较知性高冷。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画一个那个棕色，就再深一点的棕色。我们这个眼妆大家不要贪图太过于快，就是要一点一点的叠加， 一层一层往上上，是 吧？对，然后最后咱们再用一个大的刷子去晕染它，这样整个呢就眼妆呢就不会分层。 所以我们的胖虎同学也在吐槽嘛，就说为什么就是画一个部位要用那么多个刷子，那么多种颜色呢？ 对，我就是属于比较着急那种，就一个颜色直接往上怼， 十分钟就画完妆出门的那种。 对，然后 比较糙的那种。 然后就是可以，我习惯是用这种棕色的，眼影充当一个眼线。 哇，超细致，我这边能看到特别细致， 就是会有那种颜色的过渡。 对对对对对，而且包括它的一些深色，他说这边可以加点深色，但是它深色只是很细的一条，不像我那个就比较夸张一点。 就是如果深色加多了会给人一种就是烟熏妆，就是感觉会比较凶。但是如果想要眼睛深邃的话，其实加一点点深色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在你的上睫毛根部跟下睫毛根部加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样整个眼睛就会看着是一个有过渡的感觉。然后咱们再可以加一点点，因为是金棕色嘛，可以在眼头的地方加一点点金色。 就是眼头是稍微打亮了一点吗？ 对，眼头打亮一点。然后下眼睑这块也可以带一点， 就是上下眼皮要稍微呼应起来， 感觉这个颜色一加上去立刻就精神了， 就 不 是 那么老气， 就是很金棕的颜色，但是又不会显得过于浮夸。 怎么感觉齐宇老师现在 被打肿了？ 又被打肿了。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金色在你的眼球的正上方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你的眼头这个位置。就我这个妆比较适合日常啦，就是没有小木那个，就是比较适合上舞台拍照。 这是各有各的特色吧。 是，对。然后这个眼线我要怎么画？ 这个眼线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可以稍微画的夸张一点， 在桌上画。这个过程就不展示了，非常血腥。因为我看很多美妆博主，像我平时画眼线的话，可能就沿着边画一条，就像他们说的，最讨厌看到女生一睁眼，眼线和眼皮中间有一条肉色的缝。 但是其实我经常卸妆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皮和眼线 是，因为我看他们很多美妆博主用那种叫眼线胶笔的那种笔，会把眼皮翻开之后，从眼睫毛的根部和眼珠中间的那个位置开始描。我当时觉得那个超可怕， 那个真的就是一般外面的化妆师会给你画的比较细，他会把你的这个睫毛根部真的是把眼皮翻开，把它细细的。 对，殷少现在翻眼皮， 但是每 一 次 一展示 画完之后，就是我都已经满眼是泪。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包括那个，我也会平时很懒嘛，会觉得那个很懒的细。但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拍照，我朋友说我闭着眼睛，他以为我在睁着眼睛，中间眯一条缝，因为白了一条。但是那个真的是，你如果想拍照好看，比如说去拍一些大片，或者是拍一些比较细致的，像 他有时候做节目 像出 cos， 对，像音少有时候去做节目，他有 8K 摄像机， 哇哦， 8K 视频拍出来之后，他会拍到非常细致。 像我们都是属于闭着眼，就像睁着眼一样的那反面案例， 所以他们那种会要画的更精致一些。这样真的哇， 有没有可不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画一个 已经看到了， 就是麻烦帮我画个美瞳好吗？ 你可以先给大家解释你这个眼线是怎么回事， 就是 猫王一样的， 就是 上翘型眼线嘛。 就是有时候眼线其实也是一个眼妆的关键嘛，就是像是萌妹的话，会画一些比较下垂的眼线，然后那个如果是那种欧美的话，你就可以稍微画一下眼头，然后画一个稍微上挑的眼线。但是我觉得眼线不适于过浓或者过粗，大家尤其是秋冬嘛，可以画一些就是棕色的眼线，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就是不一定非要选择用黑色的眼线笔， 对，因为黑色眼线笔一下就是把你的眼睛框死了 啊。 对，然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画一些棕色的眼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一步，画美瞳。 画美瞳，这是一个什么灰色的美瞳吗？算是 这个看音少老师要选择哪个颜色。 我要灰色， 灰色 还有金色。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金色的那种美瞳， 金色 也 好看，也 很好看。 哇， 就是秋冬就是画如果你画一个棕色系的眼影的话，配一个那个灰色或者棕色的美瞳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自然的一种深邃眼妆的那种混血感。 音少已经发话了，人家要灰色的美瞳。 没事没事，都很好看。我相信 画都画了，还有第二张的。我们还有齐豫老师三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腮红的选择。 腮红的选择， 对，腮红的话 真的很好看。 对， 然后腮红的话就是秋冬式的话，我就喜欢用那种就是它萌妹子不会用的一些棕色系。 哇， 棕色系或者是豆沙色系。 这个真的可以当腮红吗？那样的颜色 可以，就是会就是尤其画欧美妆的话，如果你用太粉的腮红的话就不搭嘎、然后我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深棕色的一些腮红的，就来就是好在修容上方就比较合适。 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带来那个腮红？ 今天没带，但是我可以用眼影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简单两下大概看一下。 因为像我平时打腮红的话都会打在颧骨上方，让整个人显得比较有气色。但是我看他们经常会打在颧骨的侧方。 对，因为就是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嘛，因为我的脸比较长，而且我这块自带一个凹陷，所以我就喜欢把这个凹陷打得更加立体，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没有那么肉。 一般来说像这个腮红会起到一个高光的作用还是修容的作用呢？ 修容吧， 只要修容的作用，而且就是一个是提气色，就是一个人有没有上腮红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用眼影也可以稍微替代一下腮红， 差不多的相似。但是如果有腮红，大家还是尽量要用腮红的、 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些豆沙色或者是棕橘色的腮红来替代。 是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一号齐豫老师和二号齐豫老师大概做 一 个对比啊。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左边是你可以看到就无辜的下垂眼，就是非常有那种二次元软妹的气质，但是右边呢就是霸气御姐，因为可以从看到那个 眼神都不一样，感觉 上挑，对不对？ 是真的不一样。 而且这个右边那张就是齐豫老师二号好像没有上口红，那如果说想达到一种比较御姐的气质的话，什么颜色的口红会比较合适？ 秋冬色肯定大家就是一些豆沙色还有吃土色，都是就是每年都会流行的，就是风水轮都是会轮回的一些颜色。 哎，我找到了一个就是网上说比较适合秋冬口红，可以看到就颜色还是普遍来说比较偏重一些的，包括也有那种什么梅子色啊，比较深的比较浓的南瓜色也都是这个大家比较选择多的一些。 对，而且还是就是一个男生送礼的小细节。 哎，男生送礼小细节，来我们看直播的男生们， 就当你想送你的女性朋友口红的话，千万不要选择粉色。 所以这是一个雷 啊。但是不是，还是看个人。像我个人的话，我比较特别，我比较适合芭比粉。 就是我觉得保守的话，就是送一个正红色，就是每个女生都需要一根正红色的口红。 没错， 是的。然后一般像其实色号有很多选择，并不是说是一定粉色就是女生适合的颜色。像我认识很多女生，她的唇色可能会比较深，她一般会涂一些非常深的口红。像我看来，我根本不敢去尝试的口红。可能我嘴唇比较偏薄，你们可能看不到了。我嘴唇偏薄的话，但是我涂特别深的颜色会显得很刻薄，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死板，非常严肃。但是他们嘴唇偏厚的话，反而涂深色会很好看， 就感觉会有一 种 那种欧美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像殷少平时也会涂一些深色口红，我的口红和他的口红是完全两种色系， 所以你 绝对不会重叠。 小木的口红这个小宝箱里面是芭比粉居多吗？ 对，还真是。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会涂那个反而会显得比较， 而且个人的气质也会， 而且包括跟这种妆容会比较搭一些，像他粉色的腮红配比较亮一些的口红。 嗯，我们可以看到，呜， 妖艳的奇遇老师 横出现了， 非常非常冷艳， 就是包括我们嘴唇画的厚度都不太一样， 是一个是那个 樱桃小嘴， 温暖的樱桃小口， 对， 然后那边是霸气烈焰红唇了， 对，真的会不一样。 嗯，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适合日常出街的一些妆容。 是的， 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要出 cos， 或者是我们要去舞台上表演节目，但又想画的稍微带一点二次元的气质，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样，因为它前半部分其实是相似，比如说贴双眼皮贴、贴假睫毛，然后我 看我们现在还有6分钟的时间可以搞定吗？ 那要不这样，殷少老师先讲解一下秋冬护肤，然后我赶紧先画一下， 好的， 然后一会儿 两位来打一下配合哈。 好好，然后关于秋冬护肤，就是尤其是换季的季节，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本来是混油皮，然后变成就是干皮，尤其是北京的冬天是非常的干的，大家就是有暖气的家庭一般温度都在25度以上， 都得开加湿器呀、 啊、对，然后你都会发现你的嘴唇啊还有你的整个脸啊都是一个非常干的情况。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不用买特别贵的面膜，也不用说你非得在妆前敷面膜，因为你在妆前敷面膜的话，你那个面膜里面的那些精华你来不及吸收，除非你真的能为了上一个妆你提前3-4个小时起、然后为了让那个有那个面膜吸收的时间 成本太高了。 对，时间成本太高，我建议大家就是睡前可以敷一个面膜，因为这是我个人习惯嘛，就是睡前敷一个面膜，然后就是敷完之后那大概洗一下就可以睡了，然后第二天你的脸就是很 Q 弹那个状态。然后还有包括护肤品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到冬天了就不要吝啬补水这一项了，就使劲的用补水的一些护肤品，就是比较尤其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像木哥这种比如爱过敏的妹子呢，大家一定要选择护肤品的时候选择一些就比如说过敏性皮肤也可以使的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一些面膜之类的，里面不要含酒精的那些成分也是。 小木听到了吗？补水是第一位的、 就是过敏爱过敏的妹子千万不要选择那种里面含酒精的护肤品、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刺激皮肤、因为现在是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一些当红的产品嘛、但是不是说所有当红的产品都是非常适合你的、盲目跟风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花高价钱买了一个 并不适合自己， 对，就是得不偿失， 起到一个反效果。而且之前我也有采访过一个皮肤科的医生、然后他也提到其实所有的化妆品护肤品我们女孩子用的话，用补水的虽然是最基础的款、但是确实是最有效的一个款。比如可能有的女孩担心这个容颜老去，所以就会用一些什么提拉紧致的那些化妆品、但是那个其实效果究竟怎么样谁也说不好，但是补水的、 对，补水是很关键， 非常关键，是非常有用的一项护肤的 小技巧。然后最最基础的就是狂喝水， 喝水也很重要，就是大家说我每天8杯水，哪怕喝不了那么多、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及时多喝热水早睡觉。 对对对，多喝热水是早睡，还是最有用的最有用的护肤步骤。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大家像我，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嘛，就是我的手经常容易干裂，然后大家可以不用非得花高价钱在网上买那种10几块钱一对的那种手膜，那种一次性的、大家可以跟大家就是在家里做一个简易的手膜。 居然还有手膜这种东西。 对，手是女生的第二张脸、就是你看手的很能分辨出的年纪，是一个暴露年纪的东西。 所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算了不用了。 就是 感觉好害怕。 就是推荐大家买那种就是一次性手套、然后再买一些那种比较便宜点的护手霜、不用买特别贵的、然后再买一些就是油状的精油质地的一些东西，就是每天睡前你就把那些东西都敷在手上，然后塞到一次性手套里，然后带着睡觉，然后第二天就洗脸之前洗掉就 OK 了、你会发现是非常有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可操作但是效果很好的一个小窍门，让大家的双手也可以保持冬天当中的纤纤玉手。 最主要是它比较节约成本，比较便宜、比如说买那种专门的 的手毛胶膜，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用过，我觉得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嗯、就是让你在那短时间之内手部下大量的精华，嗯、就还是原理还是捂着它嘛。 嗯， 所以既然是捂的话，那我自己用自己喜欢的护手霜会不会更好一点？ 嗯，来看我们小木这边这个妆面完成的怎么样了？ 好，现在呢，这两个妆面其实应该能看出来一点点不同 区别，对， 会显得这边妆更浓些，包括眉毛也有画， 是， 尤其是还有一点出 cos 一定要注意是染眉膏， 嗯， 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平时会戴不同颜色假发， 嗯， 如果能把眉毛染成比较浅的颜色，或者跟假发颜色比较接近，嗯、会更加的有利于你还原这个角色，而且会让你整个人显得哎好像很贴合，很， 这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小细节， 对，不会再有戴假发那种、嗯、就 蜡笔小新的情况出现，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一个是因为 cos 的时候日系的角色会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所以就一般他们眉毛都会比较细比较长、嗯、一个是眉毛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台像舞台离得很远，然后摄像机加上灯光、 嗯、 加上观众离你很远的话，他会很吃妆、 嗯、 就是你画很浓，也许他们看就是一般般，就感觉像是哎，这素颜就上台了吗，这种感觉、嗯、所以假睫毛肯定会比日常的要更加浓密一些，包括眼影的颜色呀、啊、这些的全部都会更加浓密，包括腮红的颜色，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色差的问题显得这个腮红很深、嗯、但其实也是，而且包括高光这个可能看不到，高光一定要涂的比较多一些， 嗯，就是高光可以适当的夸张一点，因为是在舞台上或者是你要出片的话，就是需要比较这种浓一些的妆容是适合的， 然后 有的妹子好像就是在出 cos 或者上舞台的时候甚至会贴两层这个 假睫毛，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些都是能让自己显得会比较精神的一种方式，你可能日常看到觉得啊好夸张，为什么妆这么浓，但你上台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妆容和表情，然后包括最重要一点来了，就是这个小星星 啊，小星星 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所有美少女必备的，包括他们很多时候会贴到不同的位置，有的会贴到颧骨这个侧面， 就是眼下和颧骨上， 很像什么人鱼肌啊之类的、 嗯、 就那种妆容肌眼，现在也有一些把珍珠贴到两个眼睛中间， 嗯， 就是两个卧蚕的最中间，就仿那种 就是那种泪眼 之类的那种、嗯、就会非常好，这个一般都是用假睫毛， 就是感觉好像要 贴到 特别无辜马上要哭了的那种感觉，是 对对对、嗯、我现在可以抓紧时间 摁一个上去、啊、 抓紧时间， 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小小小的技巧，就是可能睫毛胶可能大家对于涂到脸上会不太好卸、 啊、 或者可能是会有一些过敏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但最终小的那边大家可以尝试用唇膏， 用唇膏也是可以的， 用唇膏的话它也有一定粘性，你也很好卸妆， 而且那个、嗯、一般来说睫毛胶的话对皮肤可能也会有些刺激， 对， 但是用唇膏的话就温和了很多， 对，这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的一个小 tip， 这个可能是现在这个摄像头也可能看不太， 可以把那个就是我们的模特稍微抖一抖，它一反光可能可以看到这种 晃一下看到眼角的那个， 哎，可以看到的 闪闪的样子， 对，有很多小亮片在上面， 对对对， 所以这样就立马就感觉 一般上台的话就会这样 布灵布灵的， 对，就会有布灵布灵这种闪钻的效果， 尤其大家比如说在唱歌跳舞需要活动的时候就会更加明显， 对， 比较适合舞台的一个妆容，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木和音少、嗯、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干货，那女同胞们就不用说了，相信各位男生们是不是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呢，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漫游花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不妨点一下关注，此外我们的 QQ 群也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再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周呢，大家知道这个哈利波特这个在来到哈利波特的中文版来到我们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而且现在这个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也是正在热映，那下周日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把哈利波特引进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和译者，他们分别是马爱农老师和我们的马博老师做客直播间，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我是左小美，拜拜 拜拜 拜拜。